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仲有呢，就係話實際上美國呢，即係其實美國霸權呢，香港嚟講呢，啲人係好陌生，好陌生嘅。即係講呢樣嘢呢，其實係好艱難，好艱難呀，甚至會惹嚟好多批評㗎。但係你自己真係睇下啲材料，譬如美國實際上對呢一個古巴佢進行嗰種經濟制裁，嘩，嗰座打壓幾咁緊要。同埋實際上即係有好多即係資料嘅證據顯示，佢係多次呢是派人去暗殺卡斯特羅的，啊，不過不成功啫。正如當其時伊拉克咧，佢多次派人去暗殺呢個侯賽恩噶，都話拜佢嗰啲死忠嘅一樹衛隊啊，嚇樹衛隊頂得住咁樣啊嘛。仲有查維斯都係啊，即係佢而家死咗啫嚇。但係咧，查維斯生前咧，其實咧亦都美國咧係曾經唔止一次咧係策劃咧去暗殺佢嘅，不過唔成功啫。咁所以你話點解話卡斯特羅係獨裁者，你又話查維斯係獨裁者，有時佢哋係逼出嚟嘅。所以即好難講，即當然啊，當然你咁講啦，你話即係毛澤東又話呢，這個啊鄧小平又話而家你呢個咩啊江澤民啊胡錦濤啊習近平啊咁樣，我之所以咁獨裁呢，因為美國呢隨時想話推翻我啫咁樣，咁所以我就要打壓呢啲咁樣意見分子啦，咁我呢樣嘢我就梗係唔 buy 啦，即係我唔接受啦。咁但係喺好多情況底下呢，其實呢一個因素呢是真實的，是真實的。但有時我們都，所以為什麼個世界是複雜的，世界就是說，因為個問題亦都有些真的獨裁者，他是借西方打壓我而實施真獨裁的嘛，亦都有的嘛，是不是？所以是一個借口來的嘛，是不是？但是亦都有些呢是真的因為西方的打壓想暗中來去推翻他，是不是？就是 CIA 那些已經太多的例子了，他沒有辦法不獨裁，所以他獨裁。所以其實是西方逼成的。但是西方呢最有趣的，我未講完，我就是說你西方就說嘩口口聲聲就滿口仁義道德啦，唔知幾漂亮啦，就是這個文明啊、先進啊、自由啊、民主啊咁樣啦，是嗎？但是其實他支持的好多政權呢就是專政的，即是說人家真的民選那些呢，但是他是不親西方不親美的呢，他就千方百計呢就來去對冧你，講得俗啲。但是好多呢是親西方那些呢，其實他就一路支持，其實嗰啲國家嘅人民咧係唔中意呢個專制嘅政權嘅，但係都俾佢壓落去。好著名嘅，大家知道就係呢個沙特阿拉伯嚇，沙特阿拉伯咧其實係一個好專制嘅國家嚟嘅，但係因為沙特阿拉伯咧，第一佢係產石油啦，好緊要啦，係嘛，佔全世界好多嘅。第二佢基本上係完全親美啊嘛，佢講，所以咧美國係完全支持呢個沙特阿拉伯嘅。以前好多例子，菲律賓馬可斯時代。是嗎？同埋印尼啊，這個蘇瓦圖的時代啊，即是兩個，即是印尼呢同埋呢個菲律賓呢，嗰啲都係獨裁者嚟嘅。但係因為佢親美㗎嘛，所以美國全力支持囉。同埋當其時伊朗都係㗎，伊朗點解而家同美國對著幹呢？係嗎？就係嗰陣時佢選咗有一個民選嘅出嚟，佢推返佢，不得已佢就擺返個皇帝喺度，就係嗰個巴列維國王啦。嗰、那個孔雀王朝啊，伊朗嗰個孔雀王朝啊，巴列維啊，咁巴列維呢完全就係一個專制暴君嚟嘅，就係、一個獨裁者嚟嘅，打壓異己好殘酷嘅啲手段。但係美，因為佢親美啊嘛，佢親美咪點咯呢個世界。所以其實即係如果你係鍾意粉世疾俗嘅呢，你係絕對有資格粉世疾俗嘅，有條件嘅，因為世上呢個世界係冇公義可言嘅，係完全利字當頭，就係美國嘅利益 ,American interest。你唔好同佢講咩民主、自由、正義啊！佢又扮就扮到好正義，但係個問題咧，符合佢嘅利益嘅話咧，幾專制、幾獨裁嘅政權咧，佢都撐；唔符合佢嘅利益嘅時期咧，幾民主嚇選出嚟嘅政權咧，佢都要推翻佢。咁呢個係現實嚟噶嘛？咁所以咧，其實頭先你帶出嗰個問題咧，係好嘅。即係我今日確實係想討論呢個問題，我就其實搜集咗好多資料，不過唔夠時間講啦嚇，即係第時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啦。就包括而家泰國所發生嘅嘢，紅三軍、黃三軍究竟係咩回事？同埋包括咧，就係、過去嗰十幾廿年啊，所謂蘇東坡嚇、即係蘇聯同埋東歐倒台，我哋叫蘇東坡嚇、就唔係我哋宋朝嗰個大文豪蘇東坡。同埋之後一系列嘅我哋叫顏色革命啊，叫 Color Revolution。咁其中咧有即係好多好出名㗎啦，但係即係有包括咧有南斯拉夫2000年嘅， 一個，但係佢基本上用黑色嘅。但係咧最出名咧就係一個2003年嘅，即係啱啱十年前啊，就係喺格魯吉亞 ，Georgia 有時就咁直譯喬治亞嘅，但係我哋香港叫格魯吉亞啦嚇嘅玫瑰革命 （Rose Revolution）。然後咧嗱、啊、又喺新聞度啦，就烏克蘭最近大家睇新聞啦，知道烏克蘭啦，哇又幾沸騰啊，因為佢嗰個總統定總理啦，唔知啦，就去咗俄羅斯啊，同阿普京簽署嗰個條約啊嘛。呢、這個好緊要啊！當其時咧，佢2004年咧，烏克蘭有叫橙色革命，叫做 Orange Revolution。佢以前咧根本就烏克蘭就係俄羅斯一部分啦，蘇聯一部分嚟噶嘛，但係脱離獨立啊嘛。但係脱離獨立嘅時期咧，都仍然係親俄噶嘛。但係2004年嘅時期就有呢個橙色革命好出名，哇！就西方咧就稱重得好緊要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推行呢個革命嘅人咧就係親美嘅，即係親西方嘅。所以烏克蘭咧就由一個咧就係俄羅斯嘅勢力範圍啊，即係由佢個所謂 sphere of influence 咧，就變咗咧就係挨咗埋西方啊，同歐盟又好好關係啊。但係而家嚟講咧，因為種種原因咧嚇、啊，我都冇心夠啦，冇咁多時間啊，真係。咁而家烏克蘭咧嗰啲人民咧，其實咧就唔想繼，即係其實佢哋係想繼續咁樣啊，即係親西方啊， 係 嘛？但係咧，嗰、那個領導咧就基於某啲理由咧，佢就可能好似係國債嘅問題嘅。佢好似話普京唔知俾咗大筆嘅貸款俾佢，可以解決佢嘅國債問題啊？點樣有個天然氣供應啊？咁樣好多呢啲實際嘅問題啦。咁咧佢就卒之就走翻親俄條路，咁時引起烏克蘭咁咪日日示威咯，係嘛 ？Ukraine。咁另外2005年咧就有呢個吉爾吉斯共和國嚇，或者叫吉爾吉斯斯坦啊嘅叫做鬱金香革命。Tulip 其實就叫黃色革命。2005年咧有黎巴嫩嘅、啊、叫做綠色革命嘅一個叫做雪杉革命，雪杉一種樹啦。2007年咧當然西方咧就將佢誇大咗啦、啊，都係而都有少少改變嘅就係、是、緬甸啦。緬甸啊，你知昂山素姬啦，民主鬥士啦，係嘛個軍政府啦，係嘛。咁但係嗰陣時咧就有啲僧侶帶頭咧就叫番紅花革命 （Saffron Revolution）。佢但係佢唔係真係一個 revolution， 佢真係冇改變到個政權啦嚇。咁、啊、但 Saffron 咧 S A F F R-O-N 呢其實就千祈唔好會錯意番紅花以為紅色，其實 Saffron 係黃色嘅、啊、Saffron 係黃色嘅咁、啊、另外呢就其實到2009年呢有人話伊朗都有個綠色革命，但呢個綠色革命呢其實就冇推返嗰個政體嘅，其實佢就係、是、啲人爭取有啲權益咁樣啦咁、啊、但係最出名嘅當然唔使講呢，就係而家講差唔多三年幾前啦，2010年頭嘅時期就出現咗叫做茉莉花革命啦，咁呢個就突尼西亞啊 ，Tunisia 就喺北非嘅，咁由呢度一路引申咗就叫做阿拉伯之春啦，係咪 Arab Spring 啦，咁但係中間呢就當然頭先講過埃及就其中一個人有法啦，就推返穆巴拉克啦，咁但係另外利比亞呢大家知道嗰時打得好厲害㗎，就係、是、推返咗卡達菲嘛，但係卡達菲呢其實嗰時呢其實呢個好明顯完全就係一個地緣政治學嘅爭鬥嚟嘅，係利益嘅，即係同咩正義嘅真係。卡達菲執政咗幾十年，以前就同西方對著幹，直情呢即係美國就對咗佢，當咗佢係一個即係直情撒旦一個魔頭啦，係咪第一號死敵啦，派人暗殺佢啦，又唔成功啦。咁但後嚟佢改變咗㗎嘛，個立場係溫和咗，就話都係同西方有偈傾㗎嘛。咁但係佢後嚟反而啲人民起嚟嚟去反對佢嘅時期呢，嘩西方嗰時咩禁飛區啊嗰啲咁樣嘅叛軍啊打英美法德定我唔知係咪有冇德啦，就係同埋呢個意大利全部個聯軍幫嗰啲叛軍嚟去打咪卒之呢就捉咗卡拉菲就殺埋添，記唔記得幾年前咋嘛，係咪咁利比亞打得幾厲害，咁當然呢後嚟就有敘利亞卒之而家都未掂啦，嗰個阿薩德阿薩德，咁西方嚟講呢就美國今次呢就完全唔同啦，咁就背後好複雜好複雜嘅，但係呢個完全就係地緣政治，因為敘利亞嚟講呢傳統嚟講就係俄國嘅勢力範圍嘅，其實就係美俄爭霸入面嘅最重要嘅一個即係兵家必爭之地啊，就係敘利亞。咁敘利亞同伊朗關係咧亦都好好嘅咁樣。呢度所以咧，其實個問題我所以咁講啦，即係話世界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嗰個民主嘅道路、個民主發展咧，係同歷史上嘅呢啲西方嘅霸權啊、帝國主義啊呢啲咁樣嘅不斷周圍嘅干預咧，係分唔開嘅，嗰度先慘啊嘛。 是 咪啊，所以呢即係其實一方面我覺得我哋即係我作為香港人啦，作為中國人啦，係咪即係我自己呢就認為我哋追求民主嘅心呢其實一定要堅定，係咪嗰個意向一定要堅定，我哋係要追求民主。 但係我哋亦都要明白呢個世界真係好好好複雜嘅，係咪？就背後呢就牽涉到好多呢啲問題。咁但係呢正正就係佢越複雜呢，其實我哋越要堅定，即係你可以話好矛盾，好矛盾啦，係咪？即係話因為如果你睇完，哎呀原來咁複雜嘅，根本呢就冇所謂是非對錯嘅，利字當頭嘅，根本呢你又衰人佢又衰人，個個都係衰人嚟嘅，可能我都係衰人嚟嘅，算啦咁樣，不如死咗佢啦咁樣，係咪？咁冇得講啦，咁你唔使講嘢啦，唔使聽呢個節目啦，如果你去咁即係採取到咁嘅立場嘅，咁係咪？所以做人一定到頭來你都要即係所謂去把持一啲嘅宗旨一啲嘅原則嘅，係咪？我哋有啲價值，有啲核心價值。我哋要堅守，但係喺個堅守過程，我哋唔係盲目咁堅守，我哋要了解到呢個世界其實真係好複雜嘅。 其實反而才哥呢，你講呢幾段說話就真係答到我頭先嗰啲問題。 係啊， 因為我真係覺得呢個世界太複雜，同埋我都好認同呢個世界係冇公義、冇公平嘅，即係呢任何嘢，就算你係唔係假呢，其實你都分唔到。因為實際上太多假象喺度啦，每件事究竟係背後邊個利益操縱啊，邊個搞成呢件事啊，可能外表上係一個好民主啊，或者係一件好好嘅一個改革啦，但原來可能後尾係一啲利益操縱。 其實而家唔知啊，都話啦，你就算習近平同薄熙來之爭，其實就包含住呢樣嘢，講真係咪啊？即係你真係你習近平呢，即係表面而家睇上嚟啦，我都唔係話好深入，我唔係好似咁咩某啲中國問題專家，其實佢就要堅持呢一種嘅所謂改革開放，其實就係全球資本主義一體化，佢係要走呢條道路。咁當然佢入面呢既有牽涉到巨大嘅既得利益啊，嗰啲咁樣嘅太子黨啊，嗰啲咁樣嘅，但係其實佢亦都可能真心相信呢個係我哋中國嘅出路嘅。咁但係呢佢就話，因此喺咁嘅情況底下呢，我哋係出現返有啲超富嘅特權階級，我哋有巨大嘅貧富懸殊，但係都係無可避免嘅，因為我哋大國崛起呢，呢個就要必須付出嘅代價，置諸死地而後生，即係我哋一定要同美國砌過啊，以致搞到山河變色，以致搞到嗰啲 PM2.5 死幾千萬人都唔緊要，我哋13億人，最緊要呢就係、是、即係同美國對住個，咁但係呢而家好多人民唔係啦嘛，即係話呢種咁樣嘅貧富懸殊，呢種咁樣嘅不公義已經太離譜啦嘛。咁薄熙來就係話啦，唔得，我哋呢追求國家富強嘅過程入面呢，唔能夠太過犧牲公義嘅，特別係共富嗰個問題啊。佢要講共富㗎嘛，薄熙來。咁你話薄熙來即係可能都係衰人一個啦，99%都係衰人一個啦，係咪？但你唔好理佢衰人得嚟呢，佢嗰套理念是有佢嘅市場啊嘛，亦都有佢嘅合理性啊嘛，係咪啊？佢即係話點解我哋唔可以共富嚟大國崛起呢？咁但係佢話哦，原來共富就冇得大國崛起嘅，一定要超級貧富懸殊，我哋先可以大國崛起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判斷問題啦。所以係好複雜。 其實我覺得咧，我自己當然我都唔會信佢啦。 係， 即係唔會，我甚至乎我覺得咧， 即係你話薄熙來就唔係真心嘅，一定係假意嘅，收買人心，我哋叫做。 但其實呢啲係一個好好虛無嘅討論嚟，因為咧，你話一個人究竟信唔信得過咧，其實可能到最尾佢自己係一個咩人咧，都冇人知。 咁係啊，你永遠唔係嘅，你唔係佢肚裏面一條蟲啊嘛。 更加我覺得一個國家，即係喺一個咁嘅獨裁政府裏面咧，得到個權力嘅咁嘅人咧，我係真心堅決唔相信佢。 係。 我所以反而我覺得呢我人呢對信任任何嘅政府呢其實都係一啲我覺得都係係好。 所以咪返到嗰個問題啦 ,Javier, 我哋又做一個好嘅總結就係、是、究竟你係信人多啲定係信制度多啲就關鍵就喺度啦。其實民主呢好大程度上就係呢個問題。其實你可以話其實民主係一種嘅悲觀嘅人性觀都可以啱㗎喎，你可以咁講。佢正正就唔信人㗎嘛，佢就信制度㗎嘛。因為個問題你頭先成日講，哎呀出個康熙啊唐太宗就好啦。咁出個隋炀帝慈禧太后咁點呀？就係呢個問題，出個毛澤東咁點呀？係咪？其實你嗰個呢民主制度就係一個對權力嘅限制。 冇錯， 我哋成日講權力使人腐朽，絕對嘅權力使人絕對地腐朽嘛。所以民主制度呢個核心名詞就係一個限制權力，令到佢唔好造成太大嘅破壞。 其實我就啱啊，我就覺得係真係一個由獨裁裏面呢攞返權力 翻嚟俾人民嘅一個過程咯。 係啦， 呢嘅呢件事。 係啦， 我就算覺得我哋都未必係好相信制度，我覺得最緊要係相信自己。 啱，所以但係制度要不斷完善咯。 係， 我真係只能我咁講咯，係嘛？好嗱，我哋話真係呢、這個呢兩個星期討論民主咧，我覺得真係好有意思係嘛？我亦都希望咧，所有聽眾觀眾咧係都係得到啟發係嘛？大家對呢個問題咧係繼續去探索思考嘅。好啦，咁嘅時間又到啦，下個禮拜再見啦。 再見。 好，拜拜。 All my life is like a sunny rainy day, but I won't have it any other way. And every day I see the strange familiar faceEvery night, my heart's a very different place. I can't believe I have no faith. My heart beats a special rate. And I don't speak for the human race. So don't you give me a funny face. And I was having fun when I was young. The year was 1991. I had to run to leave it all behind. When I was 32.When I found you, I couldn't believe that it was true. I told myself everything is fine. I wrote down some songs so life could go on. When I was 42, when I found you, I couldn't believe that it was true. I told myself everything is fine. And I hit my back against the wall. The year was 1994. I made a call to leave it all behind. Now I can dream a dream and dream of you.Realize love is true. I tell myself everything is fine. I wrote down this song and life would go on. It's a sunny rainy day. Won't you come out and play? It's a sunny rainy day.It's a sunny rainy day.